上了场，林庆炎就把对呼啸战队的那些感慨全都收拾了起来。眼下的他已是霸图战队的一员，面对任何对手，胜利都是他的首要任务。但是等进入比赛，载入角色，迂回前行，在地图差不多中央的区域，流氓唐三打出现在自己视野的时候，林静言还是忍不住心酸了一下。有时候他有点羡慕张家乐，转来了霸图战队，却也没有和他的角色分开。角色是属于战队的，这点林静言当然明白。但是七年合作，他早觉得和唐三打像是融为一体了一样。霸图战队为他打造的这个流氓角色冷暗雷，事实上也很不赖，不比唐三打差到哪儿去。甚至为了适应他的风格，如今的冷暗雷可能更像是昔日他所用的唐三打。但是还是不一样啊，不只是名字，和角色多年合作所养成的感情，林静言很难因为一个属性差不多的角色就立即转移过来。这恐怕是现在的新人所不能理解的，让他们更换一个更强更合适的角色，他们大概都是乐意之至的。终于还是到了这一步了，林静言心下叹息着。从离开呼啸之后，他就有在想，有一天当自己要在场上面对唐三打时，会是如何模样。不过之前还就只在团队赛中遇过，大家呼啦啦打成一片，感觉还不是特别清晰。但现在个人赛，整个世界好像只剩下他和唐三打，林静言百感交集。唐三打在原地打着转，唐昊看来也猜到了林静言会选择战术走位，此时正在小心仔细地审视着周围的地形。林静言望着他，慢慢地小心地操作着，让冷暗雷跟着唐三打的转动细微地调整着位置。就是这里了，林静年心念一动，冷暗雷一甩手，一枚麻针甩出。好简单的偷袭，大家都在想，但是中了。麻针虽然无声无息，可是唐昊一直在不断变换着唐三打的视角，留下一个死角，这么幼稚的错误怎么会发生在一个顶尖大神身上？可是他居然没有发现这枚麻针，这简单的偷袭居然就这样甩到了唐三打的身上。冷暗雷从藏身处跳了出来，这是一张天气极好的图，阳光斑驳地照耀在大地上。冷暗雷已经快速朝着唐三打冲去，杂乱的影子在地上不住地晃动着。被麻针麻痹的唐三打无法动弹，冷暗雷一把抛沙照面打在他的脸上。麻痹之后致盲，接连的E状态，唐昊纵使水平再高，也不至于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应付住林静莲这么一个老辣高手的攻击。致盲的时间林静言算得也很准确，临快结束时，一记板砖拍在了唐三打的后脑，致盲之后又是眩晕了，于是新一轮的攻势又展开了。在打到无以为继的时候，林静言一点也不贪心，打翻唐三打后立即就又躲了起来。唐昊有些抓狂，这一波攻击真是来得莫名其妙，自己怎么就中了个麻针呢？这血都被打掉四分之一了，他却还是一头雾水。可怜唐昊没有转播或是现场电子屏的那种多功能视角，更没有回放。观众原本也是不清楚这一麻针唐昊怎么就没发现，但在给出唐昊主观角反反复复的回放后，大家发现那一瞬间唐昊的视野里真的没有麻针。麻针到哪儿去了？各种视角的拆分解析，观众终于发现了蹊跷所在。是阳光，是阴影，是林静年的这一次选位让冷暗雷的麻针在出手时处在了一个阴影阳光交错的位置。于是那么一个瞬间，麻针就好像消失不见了一样。这也是荣耀里能做到的事吗？观众们都目瞪口呆了。 用博大精深这样的形容词来形容一个网络游戏真的挺不好意思的，即使是这个游戏的设计者们也不可能设想到这么多的细节。是这些职业选手处在荣耀顶端的家伙们不断地挖掘着这个游戏中的各种细微之处，然后在比赛中创作出这种即便是设计者恐怕都要瞠目结舌的事情。这种事儿，唐昊知道吗？看着唐三打从地上翻起来有些抓狂的模样，大家都有点同情唐昊了，这一上来就被莫名其妙打了一顿的感觉一定糟糕透了吧。唐三打疯狂地移动着，那莫名其妙就中了的麻针让唐昊摸不着头脑，更不敢让唐三打就那样原地站位，四下狂奔了一圈却还是不见冷安雷的踪迹。猥琐六，又是猥琐六，唐昊咬牙，呼啸战队现在情况不佳，外界对于他们抛弃了猥琐流的打法诸多指责，唐昊只希望能快点向人们证明他们的打法远比猥琐流要强。可是现在正单挑赛场上，他却被猥琐流打得找不着北，而这人还是林静妍，唐三打的昔日操作者，自己在全明星赛上以下课上过的那个老家伙。 躲躲藏藏的， 唐昊心有不忿，在频道里说着。其实他不是一个太爱在比赛中和对手文字交流的，他更喜欢用拳头，但现在找不到目标，心里那个烦闷呢。 躲躲藏藏也是赢得胜利的手段， 林静妍回道。 看你能躲到什么时候， 唐昊说。你多当心就是了，林静妍回着。唐三打继续一步不停地转着找着。林静妍的冷暗雷呢，在唐昊这样高强度的搜索下，这时也躲不得太安逸了。不过明显他对这图超熟，能搞出之前那种匪夷所思的状况，林静妍对这图的了解和利用那还用说吗？唐昊找啊找找不到，林静妍却已经又一次调整完毕，冷暗雷手里再次暗扣了一枚麻针，就等合适的机会呢。这唐昊这次让唐三打跑个不停，还真不如上次那么好下手。但是林静妍此时的视角却没有锁在唐三打身上，而是等着唐三打突然闪进他的视野。 出手， 麻针又一次飞出，唐三打的视角转动着，也明显有朝向这一方向。但是现场观众仰看电子大屏幕，唐三打的视角虽然是指向了麻针方向，但是一堵墙啊，这里有唐三打视角过来正还在墙后飞呢，压根就没见。针出来了，唐三打的视角已经转走了，然后重针。开场时的重复，唐昊已经快疯了，但是他有什么办法？他的情绪也无法抵消掉角色上的这些异状态。林静妍将之前用过的一套攻击很稳健地又来了一遍，全是对手完全无法破解的无缝连击。唐三打的生命又没了四分之一，至于一半生命没了，林静妍的冷暗雷却毫发无伤，所有人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就说呼啸现在团队成绩不佳吧，但个人实力还是挺坚挺的。唐昊对林静妍这对新老两代流氓高手，早在两年前的全明星周末上其实就已经分出高下了，大家都看得出唐昊的水平确实已在林静妍之上，但是那个水平事实上所指的只是操作技巧，在这方面老将确实无法与新锐争锐。但是本场比赛唐昊有机会施展他更强悍的操作技巧吗？没有，完全没有。两次都是麻针偷袭，一击就中，角色都控制不了，还谈何操作？林静妍就这样利用地形，一点生命不耗的就打掉了唐三打半截血。若不是真实的发生在眼前，谁会相信这场比赛会打到这种程度？唐三打又一次被打翻在地了，可是等他这次暴跳如雷的起身后，却发现冷暗雷没有消失，而是在他面前。 怎么不跑了？ 唐昊咬着牙说道，连忙就要抢攻，但是冷暗雷早已经抢先一步冲了上来，他没跑，而是留下来继续发动攻势了。 来得好！ 唐昊精神一振，莫名其妙就中的两次偷袭，真是让他郁闷无比。一看林静言竟然拉开架势要和他正面大干一场，顿时无比激动。这样打我会怕？两个流氓角色挥拳站在了一起。论操作技巧，唐昊确实更高，这样的硬性对攻，林静言确实不占便宜，但是最终倒下的却还是唐三打。而这一次他已经无法再站起来了，他的生命已经为零。 50%的生命还收拾不了你的话，那我恐怕就真的应该退役了。 望着地上已被打倒的唐三打，林静言最后丢下了一句，他的冷暗雷此时还有17%的生命，唐昊用50%打了他83%，很强悍，很霸气，不愧是第一流氓，但是他输了。现场欢呼送给林静言，他虽然已不再是第一流氓选手，不再入选全明星，顶尖大神的光环也在褪去，但是他赢了。在这个竞技场上，无论名气还是技巧，又有什么比得上胜利？只有胜利才是最真实的，再高超的技巧无法赢得胜利又有什么用？现在的呼啸战队就是囊括了一堆拥有高超技能的选手，可是他们缺乏胜利，于是他们失去了支持者的信赖。林静言下场时望了一场客场看台那边，本就不满的坐席一片沉寂，老陆握着他们呼啸的旗帜也只是这样站着。